据南朝鲜报纸《劳动和世界》报道，纪念四三人民起义69周年集会4月2号在济州市政府大楼前举行，有来自南朝鲜各地的2500多名工人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69年前济州岛民众舍生忘死，展开了一场旨在实现和平与统一的斗争，但遭到了美国军政的蹂躏。他们表示要在抵制萨德部署、恢复四三起义牺牲者名誉和查明镇压起义真相的斗争中打先锋。集会结束后，参加者举行了游行示威。